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光光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五届中国童书榜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发布，共有24种年度最佳和优秀童书获奖，年度童书百家书目也同时发布。少年中国说，我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小黑和小白等12种童书获年度最佳童书奖，海错图笔记、纸飞机等12种童书获年度优秀童书称号。今天下午，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将推出讲座《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儒家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今天起，法国19世纪最有名最神秘的作品朱庇特与特提斯领衔103件学院派艺术精品在国家博物馆亮相，为市民讲述法国美术史。此次展览当中的作品主要来自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合家欢动画《狗狗的疯狂假期》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昨天片方同时发布了影片的终极预告及海报。影片讲述了一只友好和平的小猎犬奥茨被外出度假的主人寄养到了一个顶级的宠物酒店，开启了一段属于狗狗的疯狂假期之旅。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明天春运将启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周边交通压力也逐渐攀升。据往年的情况，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客运量较大，西站周边莲花池东路东西双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区、南站周边北京南站路、开阳路等以及机场高速交通压力较大，建议市民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消息说，去年全国消费投诉当中，汽车投诉位居商品类的榜首，互联网服务投诉量翻了4倍，罪魁祸首就是共享单车退还押金的难题。一批新规将从明天开始实施，公安部从明天起实行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涉及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助通关等多个方面，为群众办证出行提供便利。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企业年金办法也将从明天开始正式实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基金实行完全积累，为每个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我国201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820万人，创历史新高。另外，去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现了13连调，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同步调整，1亿多退休人员受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卧室这个空间了，在周三固定跟大家在卧室里面来分享生活方式。哎呀，今天分享这个怎么办？我又觉得整个2018年我们都非常需要这个话题，跟收纳相关。哎呀，到家里边有时候总觉得说，哎，怎么这么乱呢？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收拾的？哎呀，像收纳师收拾的那么好？在2018年，我们会定期的在周三卧室板块邀请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先来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师赫赫。 赫赫呢，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啊，但是过了很长时间再来节目，而且呢，已经准备好了12期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你们每个月真的都有很多的机会来听到关于收纳的各种各样的诀窍和秘诀。今天呢，我们作为开篇要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真的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扰啊，就是小户型。其实这个居住空间呢，不由我们来决定啊。很多人说我宁可住得远一点，我要住得宽敞一点，但有一些人呢，考虑到通勤的压力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选择住得相对市中心一些。 没错 啊，那这个时候居住的人均面积就会变小。 是的， 但是东西还是那么多。 没错，尤其是年轻人现在非常喜欢买买买，所以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最后全部都会变成仓库一样。 这个是我跟很多人说的，我说你们不能这样了，多大的房子都会被你们塞满。 没错， 这个真的是跟你的居住人均居住空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的， 还是跟你没有科学收纳有关啊。当然了，也有待会儿赫赫也要跟大家说说断舍离的事儿。对，就是和你老买不扔。 没错， 在家里边还不收拾，还没有把他们归类啊、归好类，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呢，赫赫也提前给我们带来了酒图啊。看完这酒图以后，我有一种不想上班、想回家马上收拾一下自己和家里面的冲动。大家想要先来看图，来了解一下，收拾好了你家里，哪怕是小户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看完了以后，真的会让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是一可以看图。另外呢，如果你们家现在也有这种困扰，说我们人均居住空间很有限，但是东西又特别多，尤其是有宝宝的家庭啊，那东西真的，我跟你们说，就只多不会少，永远在买买买，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收纳的诀窍？那今天呢，大家想要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问到赫赫老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图和留言。微博互动的方式依然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好了，有朋友说来上课起立，赫赫老师好。对，我每次见到赫赫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家就拜托你了，然后要一个90度的鞠躬。好，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觉得说我们家就是不够住啊， 会产生这个不够住、不够放的疑惑？ 其实这有几个原因。最核心的呢，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消费升级之后，买买买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呢，各种有用的、没用的、喜欢的，或者觉得可能未来会喜欢、会有用的东西，全部都会买回来。 嗯，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诶，我买回来了，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那怎么办呢？妈妈告诉我要节俭，不要随便扔东西，于是只买不扔，家里就变成了一个大仓库。 嗯，好，只买不扔，这是变成大仓库，同时永远都放不下，觉得居住空间不够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没错。 但这个扔的原则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我会用到它呀，我在未来的某一天。 对，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迷思，就是总有一天会用上的。但是尤其是像孩子的物品，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之后要生二胎，现在大宝宝用的东西是不是以后还能再用一遍呢？ 对呀，一定要用一遍的呀。 对，没错。但是其实这个想法呢，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时间来衡量它。比如说像换季的衣物的话，你可能一整年如果你都没有穿到它，那第二年的秋天或者春天你也不会再穿到这件衣服，那就以一年为界限。如果是衣服的话呢，如果一年你都没有穿它，那真的你就可以把它断舍离掉了。那如果要是其他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可能平时多买了很多这种生活增加生活这个精致度的一些小物件，如果你一个月都没有打开它，没有使用过它，那也真的可以扔掉了。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然后不要去拷问自己的内心说我需不需要它，未来需不需要它。你肯定会觉得我需要的，那你就看自己的实用程度。如果一个月没有用到它，那真的可以断舍离。如果要是一年没有碰过的衣服的话，其实也可以断舍离掉。 对于衣服，我要给很多的帮很多姑娘说句话啊。很多人说，你知道吗？流行趋势啊，它就是过三五年它还会流行回来的啊。你认为原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淘汰掉了高腰的牛仔裤，对不对？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穿低腰，但是你看这两年， 对， 哎，大家又开始要穿，要去买高腰。他说那不会陷入到说，因为我当初扔掉它了，所以现在流行趋势回来，我又得买，又得花钱。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痛点。那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呢，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品质很高，比如说我当时确实花了很大价钱买，而且它的这个款式是相对来说的经典款式，它可能没有一些比较短时的一些设计的细节，那我可以把它稍微留一下。但是这个期间你可以不断的去利用不同的组合搭配来搭配它，要提高它的实穿性。那如果要是比如说一个物品，一件衣服，如果要是你觉得它可能未来一年两年穿不了，可能十年之后你觉得潮流回归了，那其实这个十年之间你为它腾出来的空间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你反而可以把空间腾出来给现在的流行趋势，对吗？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二手流动的平台。 没错。 一方面是你也可以去二手流动平台上面淘一些流行趋势又回来了的衣服， 是的， 这是一。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中国人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的觉得说，哎，那个东西会脏啊，会旧呀，这样的心态，其实没有。因为很多的平台它会实名认证啊，什么信用呀之类的。另外就是你回来以后其实你也会很认真的洗，你也要相信，其实相信对方了， 没错， 人家也会认真的消毒帮你去做这个。另外就是大家，我们说断舍离也不是绝对让大家扔掉， 对， 把它变成垃圾。 对。 我现在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跟你说哪儿哪儿打折啊。其实我当时特别冲动，你知道吗？就是女生就是，哎，包包啊衣服啊永远都冲动。后来我大概沉浸了五分钟，我说不行，我最近在断舍离，我也就哎不能够再。你想想，你都已经开始，我说我都开始在二手平台上面去出售自己的东西了，证明我的东西是多的。 对， 我还干嘛还要再去补充它呢？不是说我要卖一件买一件，卖一件买一件这样子啊。好，这个总是用不着的东西还不扔，做不到断舍离，是很多人这个居家空间总是不够用的很大的原因啊。刚才赫赫给到大家一个评判的标准，衣服一年都没有碰过了就该把它处理掉了啊。现在又真的是有很多二手平台，回头我们可以单找一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对，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的账号，欢迎你们去淘我的宝。对，还有呢就是物件啊，各种物件如果一个月你都没有用到它，说明它不常用。 对，是的， 嗯，也不必须， 对，没错，它不是刚需产品 哦，那我们就应该把它舍弃掉了。好，还有一点是关于小朋友的，嗯，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我们的听众里边啊，家有二宝的不在少数， 是的， 好，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啊，他们家大宝啊，每天就会把卧室弄得乱七八糟，说真的，好喜欢赫赫发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懂你的，就第四章我看完以后，我也特别想发给我身边所有的妈妈，所有，真的是所有，因为我只要去他们家做客，我都有一种他们家的那个玩具墙要倒下来的那种感觉，随时有可能要倒。所以所有的妈妈们，我真的建议你们看一下赫赫带来的第四张图好吗？图四，你是怎么做到把玩具啊，就那么整齐，所有的小汽车都可以摆在架子里面？ 其实是这样，其实断舍离包括整理收纳，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只针对大人的一个活动，其实呢它在整个过程中包括物品的分类管理还有我物品的收纳，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机会，就是它能够给孩子带来，比如说他的逻辑思维很强，他能知道小汽车和小汽车要放在一起，那玩具手枪可能和玩具手枪放在一起，那他会有一个这样自己的分类概念。其次呢，他会有一个这种的边界或者是一个区域的划分意识，比如说家长可以在家里给他一个专门的一个区域，就像图四这样，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是来收纳孩子的玩具的，那他每一次玩的时候可能自己过去拿出来，玩完之后呢再自己送回去，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对于他的自己的这个行为习惯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 哦，哎，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孩子乱扔不是说，当然他可能生来就会乱扔，但是他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应该学会这样的，而没有学会是父母的问题。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现在可能很多80后90后哪怕已经做了父母，可能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是手足无措的。 嗯， 那这可能就是从小我们这一代孩子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小的时候家长也基本上不让你碰触这些家务活啊，包括这些整理收纳的东西一般是不会让大家去做的。所以呢在包括自己独立的去在外求学或者是成家立业之后呢包括有了孩子之后整个人也是非常崩溃的， 焦虑。 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呢就可以着重去培养他从小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 嗯，家长们不要觉得说孩子嘛那就天性就是爱玩的，他随手一扔我就是跟在后面，包括家里面老人带孩子 是的 跟在后面捡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你捡完了你还得告诉他。 对，没错，其实这个过程中孩子是很喜欢学习的，而且这样的小事情反而是让孩子很有成就感的。那他比如说每一次你把玩具放回到原位的时候，你鼓励他一下，其实孩子的成就感非常强。 嗯，好，刚才那个说到的所有的妈妈们真的应该去看一看赫赫发的第四张图，看图的方式一方面呢是真的是可以给你们家小朋友看一看， 是的， 说哎，如果你的家是这样的，你的玩具房啊，你的玩具墙是长这样的，你是不是心情也会变好呀，妈妈的心情也会变好啊，少打你两下这样子可以真的可以给小朋友看一看，然后从今天听到节目开始也教会你的小朋友拿好玩具，可以，没有问题，玩过了之后还放回刚才你拿的那个位置， 没错 啊，你看那小汽车啊，忘记黄色放在哪一格好焦虑小朋友。好，今天看图和跟赫赫还有我来聊一聊小户型收纳的苦恼啊，你们的痛点都有哪些，可以让赫赫帮大家来解决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收纳图，同时可以直接在下方向我们提问。说到这个玩具的事儿啊，我也要多说一句，就是我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家是两个男孩儿，哦，那你知道，就是我特别佩服他，因为他基本上老人是不帮忙，他自己带。我有一次去他们家做客，那就是现在有那种新型的粘土啊，就不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橡皮泥，说还粘在手上，那个粘土真的是不粘，但是 那个粘土，你知道它有很多个颜色，奇葩。我觉得他们家的就买那个粘土，可能买了二三十个小盒子，二三十种颜色。但如果你小一点的小朋友，你不跟他说，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不同的颜色混在一起，完了。红的绿的什么都弄在一块儿了，就没法玩了嘛。你下一次再拿出来就黑黑的一坨。所以呢，他就是玩之前就跟小朋友定规矩，说好 OK 可以，你可以玩，你现在可以玩，但是你拿出来一个新的，你就把必须要把你手上这个放回到盒子里面 OK 了。三岁的小朋友好像还没有三岁，还没有上幼儿园，都可以的。他收到这个指令以后就很好，就他有时候可能会忘记一小点，但稍微大一点那个就会提醒他，哦，你要把这个放回去啊，而且还要放回到一个箱子里面拿好。那这个就是生活的培养。 对，没错，非常聪明的家长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看书养，第二个照猪养，养成这样的，反正非常好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啊。好，然后呢，我们的听众说，哎呀，我记得之前说就是看范冰冰的家啊，里边有那个鞋子满满的一整柜，他说我老婆也是，鞋子是四季分明，多到放不下，怎么办？哎，这个鞋子啊，不单单是衣服的问题了，现在鞋子收纳也很大问题。 对，这个呢，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家里的收纳空间占比问题。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装修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那我想要什么样的墙壁，然后我想要什么样的沙发，这样。但是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规划你家的这个收纳空间。那其实我们推荐的是整体的收纳空间占到整个房屋面积要达到12%。 哦，哎，这是你去想想你们家的柜子呀， 对， 储物空间呀， 对，要把所有的空间加在一起，这样能够达到12%的时候，其实你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收纳你的物品。那其实像很多女孩子，有些人喜欢包包，有些人喜欢鞋，那可能达到了收藏家级别，就是她可能是无公斤，所以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困扰。那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推荐，如果你真的很爱鞋，那可能你有一些鞋是买回来收藏并不会穿的，那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收藏品。你可以规划出来一面墙来放你的鞋子，那把这一面墙全部规划为你的鞋柜，因为它其实除了你的日常穿着之外，它还有一个展示的效果。因为很多你的鞋，比如说像男孩也有啊，很多男孩现在特喜欢收藏这个球鞋，是真的完全不会穿，而且非常贵的，而且这个是他们比较自豪的一点。那其实这样的时候呢，真的一个漂亮的能够看得见里面的一个柜子，其实对于这些鞋类的爱好者，其实真的是他们最自豪的一个家里的一角，可能他会站在前面走不动。 这，哎，这个你知道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就是特别怀旧啊，我就开始回看那个《北京爱情故事》，然后里边的那个杨幂演的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啊，就家里面你没有看过她拍衣服什么的，就是她客厅正对一开门正对的两个柜子，然后拉上帘子打开，咵，她就自己每天都特别高兴。 对， 就看那个是治愈他一切。 对，没错，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举一反三。其实大家现在因为这个现在大家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包括其实像鞋，还有可能很多人喜欢这个高达的手办啊这样的东西。其实呢，这些都是小收藏品。如果要是你真的很喜欢它，而且是把它当做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爱好和追求来做的话，那真的可以在你的家里规划出来一片空间。如果是鞋，可能是你在鞋柜的附近，或者是某一面墙上面，你规划出来一整面墙来收纳。那如果要是像这些玩具啊、手办啊这样的东西的话，你大可以在书房、书柜，或者是某一个你家里头合适的一个空间，把一个整片区域规划出来。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家里这儿一双鞋，那儿一双鞋，或者是这儿一个手办，那儿一个手办。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整体性，所有的同类物品都放在一个地方，其实是收纳的时候的一个小诀窍。 同类物品放在一个集中， 对， 放在一起， 这样家里来朋友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一整面墙，你看这都是我收藏的鞋，或者是你给他看一整个柜子，你看这全是我的手办。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呢，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方式里面的空间，来到了卧室空间。哎呀，想要知道小户型到底要怎么来收纳，让家里面看起来井井有条，自己的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呢？今天呢，我们跟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在2018年的周三板块呢，赫赫会定期的每个月来跟大家分享收纳的话题。哎呀，我们的家顿时感觉有救了。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下半段的一开始啊，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我们这个新宇同学呢说，刚才我就上半段的朋友如果没听到的，我再说一下。我就说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啊，他们家一个3岁，一个5岁啊，那个就玩粘土，因为粘土呢不同的颜色啊，如果混在一起呢就没法玩了啊。他们家又特别多，20-30种，所以呢妈妈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拿出来一个新的，你就要把原来那个放回去。如果说你非常想玩这两个 OK 也可以，但是规矩也要讲好，你不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当然如果混在一起会会迎来一个巴掌还是什么，我现场没有看到，但确实我看到的是他同时在玩两个颜色的时候，他也不会把它混在一起，因为提前讲好规则了。好，然后呢新宇同学就说，我能说这位妈妈是强迫症吗？说现在啊，孩子不到3岁就逼自己的孩子啊这样做，遏制了孩子的天性，然后最后还说可怜的孩子呀。好，哎，这个作为收纳师，赫赫怎么看这个遏制天性的事情？ 其实我不只是收纳师，然后我还在参与制作一部儿童动画片，所以其实对于儿童的话题我也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那其实我们看待孩子的时候当然要尊重天性，其实大人也有自己的天性啦，是人都会有，但是呢我们在看待孩子的时候，除了要尊重他的天性之外呢，还要把他放在一个人格平等的角度上去看待他。其实孩子也有他自己的世界和逻辑和哲学，而且呢其实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位朋友，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他不只要考虑到孩子现在玩这个粘土是不是难清理啊，然后是不是说我还得再给他买一套，他还要考虑到长远的一个教育目的，就是孩子其实很需要家长来帮助他建立一些规则意识。那可能就是从玩粘土这样 小小的事情上面来做的。那其实当然粘土其实是一个特例了，可能这位妈妈也不是强迫症，只是粘土这个东西它确实很容易搞 很容易混在一起， 对，没错。但是可能比如说两个小汽车是没关系的，你同时玩两个小汽车也是 OK 的呀。所以可能跟这个产品的特性也有关系，所以朋友们不用太担心。 对，就是心雨，你不要觉得说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让所有的妈妈都强迫自己的孩子拿出某一个玩具必须把那个玩具放回去。没有，其实我堂姐就是她女儿特别喜欢画画，那她在就是你知道现在的画笔也很高级啊，她不会像我们原来一样就一定要什么盖盖的话，她好像是你比较用力一点她那颜色才会出来，正常情况下你就放在那儿她也不会甩出颜色来。我看到他们家就是他女儿要画的时候，那就是满世界都是画笔啊，都是啊乱七八糟的。但是结束了之后，你还是要跟孩子一起来收拾，不是我们的那个概念，还是不是你在收，不永远不是家长在收拾。 对， 你要告诉孩子收纳这件事情，你要跟我一起做。 对，而且孩子未来也会进入到社会中，然后也会有他自己的集体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培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笔财富，因为其实大家谁不喜欢这样有规律， 随心所欲， 对，大家都会喜欢这样一个所谓靠谱的朋友。 哎，这个真的我觉得很多的习惯啊是小处 对 来体现一些大的方向的。这位我不知道是一位妈妈还是一位爸爸，我觉得你担心说我的这个好朋友孩子不到三岁就遏制了他的天性，我觉得是这样。教育孩子这事儿，虽然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也看过很多的家长啊，我同龄人就现在都当妈妈当爸爸了。其实我觉得孩子因为是你自己的，你想怎么样都没有问题。 对， 这一位妈妈她就想要他们家孩子粘土玩一个放一个没有问题，这是他们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唯一要考虑的是当他走向社会进入到一个公共场合的时候，是否能让别人感到说这个人是有礼仪有教养的就可以了。 对，没错。其实这个也是规避家庭矛盾和孩子建立沟通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父母两个人，假设说我们就说两个人都是强迫症，那如果孩子特别随性的话，可能到他的青春期或者哪怕他小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是无法沟通的，因为你们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但是如果要是整个家庭可能三个强迫症在一起的话，可能大家永远都是同频的，是很容易沟通的。因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种沟通方式和语言，所以说其实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尊重其他人就可以了。 哎，这个我们解释清楚了吗？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啊，不是为了遏制孩子们的天性，是沿着我们收纳的这个话题也讲一讲培养孩子的一个规则感。好，说到培养孩子的规则感啊，就是我们上半段其实有朋友问到了狗狗的问题。因为你说孩子的规则感还是可以培养的吧，甭管我是现在再小一点，其实一岁的孩子也可以跟他讲规则感，只是说他接受程度和他运用到什么时候而已啊。这个跟是否到三岁了真的没有关系，不然你等到他去了幼儿园他会更难受。 对， 除非你真的说我们孩子就不上幼儿园，去了小学也难受。好，说狗狗的事儿，说我们家狗狗啊，两只，哎呀，每一次东西收好了他们就把东西又弄出来啊，弄乱，我就懒得收了，最后气得不行，给买了个狗笼子。但是呢，这狗笼子又觉得放哪儿都占地方，说就想问问赫赫怎么办，放出来他俩折腾，放笼子里，笼子又占地儿。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大家养宠物的越来越多，然后宠物消费其实是每年都在不断的攀升的。那其实大家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有狗狗怎么办。其实狗狗呢它毕竟身高有限，所以呢但是狗狗很喜欢站起来扒着柜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要是你的狗狗已经过了这个就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就是它可能已经三岁了四岁了，就是它的脾气秉性已经基本定性，然后我很难跟它沟通，没办法告诉它这个东西你不许碰。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只能来被动的让它不要碰到一些东西，可能你就需要提高一些你家收纳的一个高度。比如说开放式的收纳都放在上面狗狗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要是你养了一个 站起来两米高的大丹犬，你就当我这句话没说吧。 所有东西都放房顶 上。对，没错， 天花板上。 对，那其实很多人的狗狗其实都还比较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是把这个下面的空间全部都做成一种闭合式的，然后用这种就是现在网上都有卖那种安全锁，就是其实是为了防止小孩打开柜子吃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你安上它，然后让下层的空间狗狗能碰到的地方不要有开放式的东西，它打不开就没问题。那上面的空间呢，你可以比如说我喜欢展示一个花瓶啊，然后放一点布艺的东西啊，那没关系，因为它毕竟够不着。 这个其实跟小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收纳异曲同工。 对，没错，其实很多妈妈一听就知道了，哎呀，我家就是这样做的，包括像这个电源呐、什么的，就是为了防止小孩子乱碰乱抠，其实都有这样的保护措施。然后但是这保护措施基本上都是一米以上，然后完全无拘束，随便怎么放，但是一米以下真的要非常认真的把所有的机关全部都关闭掉。 哎呀，所以别人说你考虑要不要生孩子先养个狗，这个 对，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对，非常科学。而且你刚才说到说如果你们家狗狗已经过了习惯培养期，我脑子里边也开始闪现小朋友的习惯培养期。 对，其实所有的生命体在小的时候都一样，其实它都有自己的天性和它需要去学习的这个规则啊，这样的东西。所以只要是控制好占比，在保存它天性的同时呢，又能够教给它一些规则意识，其实无论养什么都能够养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行和习惯。 还有冰素火说我们家现在简直是太乱了，年后我得好好的来规划一下。其实年前也可以规划，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前要置办年货，所以这个时间会有一点点腾不出来。其实下周三就是2月7号， 对， 2月7号的时候，我跟赫赫已经约好了，我们会把二月份的这一期内容就在2月7号来跟大家说收纳，就专门来讲一讲新春的。 对 啊，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大家总觉得说怎么办，我们家现在还很乱，但是春节得来人啊，家里边，我就把东西一股脑全塞到柜子里边，赶紧安全锁给锁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新春收纳。下周三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乐享生活继续跟赫赫老师来聊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小户型的事儿啊。好，刚才这个说到就是对狗狗呀小朋友呀这个收纳的标准大家真的是可以记好了。不管是说家里面可能准备要小朋友还是准备养宠物，都是这样。下方的空间尽可能都给闭上。 对，没错。 上面的比方一米1米5以上的这个空间可以开放一点。好，还有朋友说以前让我收拾屋子那不可能的，下班以后这个袜子一脱往墙上一甩，你墙上是粘的，他说，然后就成一个立体感特别牢固的粘住，画面感太强啊，味道感太强，怎么办？然后呢，他说长此以往，你就会发现啊，那个墙上就没有地方甩，而你每一次甩，怎么保证你的这个甩的位置一定是空的那个位置呢？他说，我就拿一个大的这个收纳的袋儿啊，统一的给摘下来，然后呢？继续甩，这干净的就是开始啊，继续甩。他说现在啊，几乎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他上面呢给我们留了一个言，我来找一找啊，就是他说的也特别的，好像是因为他媳妇儿啊， 这是一条有微博有味道的留言。 对啊，这个他说，以前呢就是这样乱扔，但是自从娶了媳妇儿，哎呀。就是必须要规规矩矩的把这个物品物归原处，你看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吗？小朋友就得这么培养， 没错， 好不好？老公也得这么培养。 对，如果当年妈妈培养了这个习惯，可能 袜子就会上墙了。 对，现在的两口之家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 对，他说现在，比如说他媳妇儿对他的要求，衣服圆领的、立领的、花色的、纯色的要分开放，然后呢，不然的话。就会克扣本周的零花钱。本周哦，你们家是论周发零花钱的，懂了啊？说就会一分都不给，而为了零花钱现在是自己开始学会规制物品了。 这可能也是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如果要是你希望你的 另一半养成良好的习惯的话，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极端但是有效的方式。 对，就是零花钱的事儿啊。 对， 总之了，其实你看，通过这件事情也是反观说，我们到底现在要不要培养小朋友， 对， 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玩具放好，放在哪里？哎，这又说到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儿子，对，男生也是刚刚上幼儿园，可能三岁多吧。他就是，其实男生啊，我觉得真的培养他们收拾衣服这个事儿，真的得从小。 对 啊，他现在就是说，哎，来，你的衣服全部都收回来了，可能就都散在床上了，对不对？他就跟他一起来叠，但小孩现在太小了，可能也不太会叠，但他得看，这过程你得让他观察。 没错， 他说：“你看啊，妈妈把你的这个。”啊，是吧，上衣我们叠好拉开抽屉放在这儿了啊，袜子叠好放在这儿了。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一次两次不断的去加深他的印象，就不会出现妈妈我的袜子呢，妈妈我的衣服呢，这样子。 对，其实很多收纳师都是男性 啊， 他们有先天的优势， 哦， 因为可能女性会更感性一些， 嗯， 然后你在不管是抉择别人还是抉择自己的物品的去留问题以及收纳的问题的时候，你会纠结一下，多少都会有点小纠结。但是男性呢，可能因为他理性思维更强一些，逻辑性也相对来说好一些，可能他在做整理收纳的时候很简单，那他可能就会直接的果断的决定去留， 嗯 啊，而且呢，他规划空间的时候可能也更简单，因为毕竟男性的衣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对，而且款式的话也比较单一，不像女生一个夏天可能流行十种类型的衣服，但是男生可能一个夏天除了那个格子的大小有所变化，他那个衬衫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对，反正我很难分辨出来，啊，就是有一些品牌他会非常细致给你描述，我说啊，这和去年款有变化吗？ 对，没错， 但是男生还有一个优势，真的，他们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会更强，所以他规划起来， 对， 就看起来就哦，就从上到下，就是啊，从大到小怎么样，他会迅速的罗列出来。 对，尤其是在最开始规划收纳空间的时候，其实一个家庭里的男主人也要发挥充分的作用，因为男生可能他的这个空间想象能力会更强一点，那在整体的装修之前，你可能就能大概的想象出来说，那我这儿放一个柜子能放什么，那我这些所有的柜子加在一起，我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占比，是不是能够将我家所有的东西放进去。所以男性呢，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一定要打破这个迷思，整理收纳不只是女人的事儿，男人也有份。 好，嗯，说到男人也有份儿的事儿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说啊，就听完了这个就教老公收纳的时候啊，小夏姐姐，这个培养老公的习惯不是重点，零花钱才是划重点的地方吧。我什么都没有说，就啊，你们听我的节目呢，一千个人听可能也会听出一千个意思来吧，哦，你们各自理会吧。好，嗯，还有罗晨的一二三四五件开心事儿说，平时带动孩子一起收拾真的非常好。他说我们家儿子现在七岁了，自己会分类小汽车，分类轿车、卡车， 哎呀，非常棒， 啊，真的这个很棒。他说而且会分门别类的放好他的书、其他的玩具、乐高啊，自己感觉特别的欣慰。对啊，你看，嗯，你也回答了刚才那位朋友的疑虑，对不对，嗯，并没有觉得压抑了孩子的天性啊。 对， 嗯， 玩的时候尽情玩， 对，他依然喜欢乐高，依然喜欢汽车，依然喜欢卡车、小汽车，各种，对，这个玩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收纳这件事情， 对， 嗯，不要被我的粘土给带跑偏了，好不好？就一个粘土让你有了强迫症的担心。好，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画一下小户型的收纳重点。刚才有一点就是立体感。 对，没错，嗯，要尽量要在垂直空间上面大做文章，尽量把垂直空间都利用上。如果要是你家是小户型的话，除了一两个装饰用的柜子，其他的柜子我都尽量建议说一定要做自己做壁柜， 嗯， 那可能就是通顶的，或者说你就买高一点的柜子，千万不要买五六个、七八个这种矮柜，其实它上方的空间全部被浪费了。 嗯，好，这个是小户型的收纳第一点，立体感一定要好， 嗯， 而且呢，刚才因为也涉及到了说家里面有小朋友，有猫猫狗狗， 对， 那这个立体很重要了。 是的， 上面碰不着的地方可以放一些贵重的呀。 是的， 防止捣乱的东西。好，还有什么的要点？ 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看网上的经典案例。那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包括时尚博主啊，一些家居博主啊，他的家里面看上去就是非常美，那他可能会因为他是一个时尚博主，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很多产品是很多的物品是显露在外面的。 嗯， 但是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去收纳的时候，其实建议的是一个28比例，80%的东西尽量都藏起来，那20%的东西很美的东西我们再放在外面。这样的话你时间长了在这个空间里生活，你才能够觉得是舒心的美观的，否则的话所有东西都像时尚博主一样摆在外面，你如果每天赶去上班又赶去下班的话，其实你的视觉会很疲劳，而且很快就会全部乱掉的。 哦，这个不要把东西都露在外面，这个也是小户型收纳的一个要点。28比例， 对， 20%露出来就够了，剩下的80%都藏起来。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落灰的问题啊， 对， 打扫起来真的很麻烦。 对，因为很多时尚博主住在美丽的海边，所以 没有灰， 他的烟尘考虑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自己家里，尤其是小户型，你有开放式厨房的，你真的要考虑好你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要全部露在外面。 嗯，这个对，有点不。是人间烟火了， 对，没错。 好，还有就是，我觉得小户型很多时候，赫赫给我们看到的收纳的图片里面，也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和盒子，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对，哎呦，这个是我特别每次都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欢买化妆品啊，或者各种东西，现在呢，它的包装其实都非常精美，包括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盒子好漂亮，我不想扔掉它，但是不行，因为你这样囤积起来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有10个大小不一的盒子，你在收纳的时候很难把它做到整齐的堆叠在一起。这个时候其实你看上去，哪怕你精心收纳过，看上去也很乱。所以我建议的是去不管是像宜家呀还是无印良品，都会卖一些比较样式很简单，颜色很单一这样的一个收纳工具。其实统一的用这些的话，反而会让你的家里非常美观，哪怕打开柜子都能看到，觉得非常的整齐。 嗯，这里呢要再一次的提醒喜欢留下各种包装盒的美眉们， 对， 请把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盒子都扔掉，好不好？ 是的， 换上这些简洁的一目了然的尺寸统一的盒子。 对， 好，刚才说到了一个家具的问题，就有朋友说，那如果要做好收纳，岂不是全屋的家具都要定制，买到的家具很难达到更好的收纳效果吧？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周三新春收纳的时候请赫赫老师来给你解释。下周三的上午10点，我们依然跟赫赫来聊收纳的话题，不要错过。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